OK， 这一时间感谢您来到今天的有机生活，我是江芬，问候大家晚上好。 嗯，我是腾腾。 嗯，在周五的晚上哈，我们在这里陪伴着大家在下班的路上。 嗯， 那么今天在有机生活的现场邀请到的是来自省历代的负责人，来欢迎您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嗯，大家好，我是这个省历代，也就是北京广元汇鑫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负责人白明远。 嗯， 然后呢，今天呢，我想给大家说，就是两个大概是一个我们的公司的主要的服务项目吧。 嗯， 其中之一呢，就是说大家可能说都比较了解的，就是也听说过的一些银行贷款，就是我们帮助大家从银行贷到款。 嗯， 然后呢，很多的这个人听到这个的时候，有可能会或多或少的接触过一些信息。 嗯哼， 但是说呢，就是银行贷款，大家可能一听都知道什么手续啊，这个时间呀、啊、都会非常繁琐，然后呢都是繁重的。但是呢，就是通过这个我们公司呢，可能会说就是给您做一些就是简便的一些绿色通道，包括一些就是加急啊之类的，还有一些就是贷款其他的相关类型的服务吧。 嗯， 然后这是简单第一个介绍。 嗯，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然后在通过这个我们做这个贷款服务的这个过程之中，然后呢，我发现有相当一部分的这个贷款资金的用途都是用于目前这个比较火热的市场，就是房地产市场。 嗯， 然后呢， 是的，房地产现在真的是非常的火。你像我们895就在进行这个海南房产的一个推荐。 嗯， 每天真的是抢爆了现在的情况。 嗯嗯， 对。然后呢，我们可能说有一些不同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这个公司做的一些楼盘，就带来给大家带来一些楼盘，可能是就是我们在跟开发商这个楼盘合作的这个范围之内的，就我们比较知根知底的项目。 嗯、 然后呢，就是可能算是给开发商代销吧，代理销售一些这个楼房，都是新房。然后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嗯、 就是这个新房子大概的这个情况。 嗯。 然后呢，就是项目的位置呢，就是说大概都是在这个北京的西南位置，大概在房山，都在房山区。 嗯。 然后为什么会做这个区的这个项目？ 这是公司的项目的地址。 就是我们代理这个一手盘的地址。 嗯。 对，也可以说是公司我们的这个服务项目的地址吧。 嗯嗯， 都可以。 嗯， 然后呢，主要是为什么集中在这个区域？因为我们跟很多的开发商就是各区域都合作过，然后帮他们的就是客户解决这个融资啊，就是买房一些融资上的一些项目。 嗯， 然后呢，会发现就是大部分现在北京的城八区也好，还是包括郊区周边几个区县，然后现在目前的房山的这个价格还是属于洼地。 嗯哼， 就是说相对于其他的一些区县吧，周边的。然后呢，而且我们又从这个区里边挑出了两到三个楼盘， 嗯， 是这区周边这个住宅价格都比较高的这个其中之就是比较高的价格的边上的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楼盘信息吧。 嗯， 然后呢，大概就是简单介绍一下啊，就是其中之一呢，就是有这个大家知道的这个不限购的政策，就是说相当于是商住两用，就是你可以用于住宅啊、 嗯、 也可以用于这个经商之类都可以。 嗯， 然后呢，大概有这个loft 这个平有 loft 还有这个平层， 嗯， 还有这个底商，它这个项目位置呢都在这个房山的这个地铁，就是房山线的周边，大概直线距离也就是200到300米之间。 嗯， 然后这个价格呢， 地铁沿线， 对，地铁沿线就在一个地铁总站的边上。 嗯， 然后呢，这个价格呢，可能是相对来说，大家一听肯定就知道，它肯定是洼地的。 嗯， 大概均价在26000左右。 嗯， 然后呢，它的其中呢，这个楼盘打造了一个特别的一个比较，就可能在北京的其他的我看过的项目楼盘里边没有的一个特殊的产品。 嗯， 它叫什么呢？这个项目叫空中树。 空中树 就是天空的空，然后中间的中，然后树就是别墅的树。 哦，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并不是说这个别墅说是悬浮或什么，这个肯定不是。 是楼盘，是这个现在特别火的那种传说中的第四代楼房吗？ 也可以这么说。 嗯， 主要就是什么呀？它就是在一个，它都是高层的，但是它挑高特别高，它不像一般的 loft 什么4米2之类的。 嗯， 它能达到8米3。 哇 哦， 8米3呢，就是总共它可以就是做出了三层。 嗯， 然后这个8米3的三层的话，就是和你就有一个立体的空间了，就相当于是一个地面的一个三层的楼房搬到了高层上面。 嗯， 然后呢，它的均价的价格呢，就是预计的售价，因为现在呢，可能说已经是在排卡期间。就什么叫排卡？就是说这个房子现在马上地什么都已经腾出来了，马上就要建。 嗯， 然后呢，但是还没有现房。然后它的价格可能就预计单价在3万到3万3左右。 嗯， 这个价格是比较低的，因为你的平面的这个价格，因为上边还是送你的挑空的面积。 嗯， 你卡出来它都是面积的。 嗯， 然后那个这个周边的它这个设施呢，可能会配有是日后呢可能会

下的恋人，都像是曾经的我们，深情拥抱亲吻，爱的难舍又难分。曾相爱的光阴，全世界只有两个人，为何一个转身就能变成陌路人？藏在我回忆里的那个人，愿你现在过得幸福安稳。若再相遇人海黄昏，你是否还记得我的眼神？藏在我回忆里的那个人，有你我的青春才算完整。感谢曾经你的认真，让我知道爱一个人会奋不顾身。藏在我回忆里， 健康时尚减法绿色，买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你不在我预料，扰乱我平静的步调， 欢迎回来。周五晚上的下班路上，有机生活用好音乐以及好知识哈、都在陪伴着你。我是江帆，问候大家晚上好。 嗯，我是腾腾。 嗯，在我们今天有机生活的现场邀请到的是来自省立贷的负责人白经理哈，我们再次的欢迎白经理。刚刚在第一节的节目当中，白经理和我们说了省立贷其实主要是一个办理银行贷款类业务的公司，是吗？ 对。 嗯，然后除了银行贷款之外，我们现在还在代销合作开发商楼盘。 对对对。 那这个合作开发商楼盘这个项目呢，刚才白经理提到了一个名词，叫做空中树，就是空中的别墅，什么意思呢？白经理来再和我们的解释一下，说一下。我个人我觉得可不可以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说相当于用花了一层的钱买了三层的楼。是这样一个概念吗？ 对，可以这么说。 嗯，那您和我们的听众来详细的再介绍一下。 其实这个空中树呢，可能说就是说你买的平面的建筑面积，也就是这个一层你可以看到的地面， 嗯， 这个面积大概是，假如说它是在120平左右，就是说120的， 嗯， 但是你的挑高8.3米比较高，然后你中间呢可以分到2米几，是去卡那个第二层、第三层的， 嗯， 因为上面的空间是不计入这个面积的，也是没有费用的， 嗯，就是说买回来其实这个挑高8.3米全部是个空壳。 对对对， 哎，想自己做成什么样子，您根据自己的设计，您自己来设计就好了， 对对对， 自己来建设就可以了。 对对对， 所以叫做空中树，挑高8.3米，就相当于其实买的就是一个平面的面积，120平的话，我只要付120平的钱就可以了。 对对对， 如果我要做成两层的话，那就相当于 赠送了， 哎，买一赠一了。如果是做了三层的话，相当于就是 买一赠二了。 哎，对， 没 什么错。嗯，好，那您继续来介绍。 嗯， 然后呢，就是说这个空中树是一个项目，然后就是，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再为大家带一个，就是地铁边上的，还是这个楼盘周边， 嗯， 它有一个这个商铺，这个商铺呢，大家都知道就是底商，你可以用于大部分都用于投资或者自己去经营一些生意。 嗯， 它的唯一的有一个就是什么亮点？第一个，它是那个临地铁，这个周边这个人流是很大的。然后呢，有一点是什么？它可以起这个明火做餐饮。 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底商的话，一般以这个餐饮行业比较居多。但是呢，现在国家呢，包括环保啊，还有什么对这些这个餐饮经营的一些许可上面都会有一些要求。 嗯， 它会就是说你这个房子设计本身有没有烟道，可不可以起明火？ 嗯， 这个房子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底商。 嗯。 然后 所以说您刚才所说的三个项目，一个是 SOHO 的平层，一个是空中树， 对， 还有一个就是地铁旁边的底商。 对， 那么如果说可以直接找咱们办理这个贷款业务， 是吧？贷款和咱们公司和这个开发商是直接一个合作的关系，所以能够拿到更划算的一个方案，一个贷款方案。 对，因为你买房的时候，假如说你的首付上，或者说你要想全款购房， 嗯， 那你会有一些融资的需求， 嗯， 然后呢，这个我们跟这个开发商有合作，包括这个就是做这个前期的这个首付贷款呀， 嗯， 或是这个全款那个购房之类的，都会有一些相应的优惠， 嗯， 这个利率啊，包括都会有一些折扣。 好的，那这样这时间您来和我们公布一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听众该如何联系您呢？ 我这个电话您记一下，大概就是，186-123-5505， 186-123-5505，微信同号哈。 对，同号。 所以我们的听众，如果您有任何想要问的问题、想要解答的，或者再想要详细咨询的话，都可以直接打这个电话，或者是发微信。这个时间建议大家发微信哈，因为白经理现在还在上节目。 嗯。 您直接添加微信186-123-5505，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发送给我们，然后我们现场的在节目当中给您进行解答。好，那这样接下来的时间请白经理继续的给我们介绍一下省力贷。 然后呢，就是我们公司主要的业务，然后另外一大块比较大的一块就还是这个贷款这方面。 嗯。 然后呢，包括一些这个像刚才说的，然后你买房的一些贷款呀， 嗯， 相关的首付贷呀，或者说这个全款购房。然后第二种是有的一些人不光说你买房说贷款可以找我，就包括你是做生意， 嗯， 说我生意周转， 嗯， 然后那个或者是扩大规模之类的， 嗯， 还有一些其他的，例如说消费性的，就是我要是装修房子， 嗯， 或者说我要去其他外地是买一些什么这个，例如说刚才咱们说的海南的这些海景房之类的， 嗯， 这些项目，然后做融资都可以找我， 嗯， 然后因为今年的这个信贷政策，也就是说贷款政策，比去年可能相对来说要是放松一些，因为根据我们跟这个合作银行来看， 嗯， 产品的话可能说比去年要多样化，包括还款方式，然后这个利率呢，各方面的都没有说，不像说这个之前很多的这客户会猜想说今年什么房地产管控啊之类的会不会把这个利率调高，今年都没有。 嗯， 反而来说各大银行都推出的这个贷款产品的品类都会比这个去年更多。 是，哎，但是说到这里我有一个问题哈， 嗯， 我们都知道贷款一定是要有抵押的， 对， 现在有很多可能说到无抵押贷款的话，我们说实话，如果是让我去贷的话，我可能不太敢贷， 很怕是那种高利贷。 对，因为如果是让我要想到贷款的话，我第一首选就是银行。 嗯， 如果银行贷不下来的话，可能其他的途径，我都不是特别的敢去尝试、 嗯。 那么在这一点上，咱们省力贷是如何给大家吃这个定心丸的呢？ 我们做的贷款包括这个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抵押贷还有这个信用贷， 嗯， 我们都是从银行去合作做银行的贷款， 嗯， 就是说你的卡上收到的现金也好，收到的放款， 嗯， 这个通知全是从银行发过来的， 嗯， 然后呢，因为我们跟银行有这个正规的合作， 嗯， 我们不会去帮这个客户说假如说就你再着急说我就是利息高一点或我们这些事我们不会去做， 嗯， 可能说从我们只要你从我们的贷款肯定都是正规的， 嗯， 这个说一律您肯定不用担心， 嗯， 然后呢刚才提到这个信用贷，首先我们先说信用贷。信用贷的话，这个说实话，它受众的群众比较广， 嗯， 有房的人、没房的人、有车的人、没车的人，他都可以做， 嗯。 然后呢，只要你有一份正当的收入，确实是有， 嗯， 能证明你有还款能力， 嗯， 你能还这笔钱，能还这个利息， 嗯。 然后这个银行这边对会有一个简单的一个风险评估， 嗯。 然后呢，这些都会给你放款， 嗯。好，那再次的感谢白经理哈，又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刚才也是又聊到了一个贷款的话题，我觉得现在你看， 嗯， 微信能贷款了， 对，支付宝可以， 嗯，对，但是那些都是小额度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个人信用这一方面应该在我们现在的社会生活当中越来越重要了，也是越来越普及了， 嗯，没错。 你看如果我急用钱的话，直接打开支付宝或者打开微贷，小额度的几百块钱就可以， 嗯， 直接先拿着试试，对吧？所以我觉得在现在的社会生活当中，这个包括我们的贷款公司呀，也是越来越多了。 嗯， 那么在这时候，一定提醒我们所有的广大听友睁大眼睛， 对，要找一个合理的公司， 对，选取这个。首先，第一是正规的， 嗯， 然后第二呢，就是能够给您提供全方面服务的，比如说省力贷还会给大家提供组合贷，是吗？ 对， 嗯， 包括抵押类的跟那个信用贷一起去做， 嗯。

是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我想说，其实你 时尚减法绿色买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OK， 这时间有机生活，感谢您的留守和陪伴。周五的晚上，在这里我们用好音乐以及今天要和大家谈到的贷款相关的话题哈，来给大家长长知识。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讲人吧，白经理。白经理刚才在这个广告期间呢，和我普及了一个知识，说贷款这个事儿啊，现在贷款真的好方便，因为我刚才提到了，你看微信也好， 对，支付宝 也好，都可以这个小额的几千块钱的这种贷款。白经理刚才跟我说，能不用最好是不用， 尽量不要用。 哎，我还有一点点的纳闷，因为怎么着？你看哈，作为首先第一啊，我在没有买房之前，我确实没有贷款的需求。 对， 哎，只是平时自己买点什么，这个最贵也就是几千块钱，一两万块钱的东西，对吧？没有说要大额贷款，所以呢，这个你像阿里巴巴集团现在是其实是在鼓励你贷款的，你像在这个蚂蚁的这个信用积分， 对， 信用积分我是这个一直在使用它的这个花呗以及网商贷，那我还款记录良好，以及这个其实就是消费记录吧，消费记录与还款记录良好的情况下，提升我的这个信用积分，提升信用积分之后呢，你看我使用这个阿里的出去出差旅行的时候，酒店啊等等，我可以信用住，我不需要付押金，甚至有很多，你像信用住刚出来的时候，可以直接半价，我住过半价的，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平台。 对呀、为什么建议不要用呢？ 是，那要请出白经理来和我们长长姿势了。来，白经理， 这个呢，首先说，并不是说诋毁说这个其他公司，只不过说就是说这个网商啊，就是包括很多的这个网上的贷款。他现在呢，他会上这个叫，征信记录。 征信记录。 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每个人都会有征信记录。 对。 如果他上到了以后呢，因为在我们在做在这个贷款过程之中，看到很多客户啊，他是有这个网贷的。看到他的还款记录啊，包括他这些，就是金额都是不是很大，还款记录也没有问题。但是呢，莫名的就被这个银行拒贷了。然后、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说，因为首先呢，这些网贷的这个资金都不会特别多。然后呢，银行因为我们私底下也会跟某些银行呢，就是说，这个分控部门或者是什么这个同事呢，可能也交流过，因为就是私交的朋友，然后可能说大家说会认为，有可能会认为说你这个一千两千甚至说更小金额，你都要从网上去贷款的话，相当于你最起码你是个就是手里边钱不多的人，可能说月光族比这个还要厉害。就是说你是一个很缺钱的人。然后呢，我根据这个情况，有可能说我就不敢把钱批给你吧，贷款。我怕你没有还款能力。 所以会直接影响你个人的这个征信的这个评分是吗？ 对，这个有可能会影响，但是不是说百分之百的啊，是有一部分几率的。 对， 这是我们现实碰到的， 可能会影响。 对， 确实碰到过这样的客户。 对，这是肯，这有，这之前就有。 您方不方便说一下具体是什么情况？当时， 因为就之前我有个客户，他本身做信用贷是可以做的，做，然后呢，我们这边也在就是一直在进行，但是呢，到后来这个后期查他这个征信的时候，然后看到他这个有一个就是某公司的一个网贷，网贷呢还款记录没问题，金额的话可能只有3000多块钱，然后呢就直接就给导致拒贷了。当时呢就是客户也很纳闷，就说这个原因是什么。然后我们因为银行啊跟我们这边都是有规定的，就是说一般客户拒贷不会说去告诉你真实的，就是说这个你是因为什么去拒贷，因为这是影响人家风控判断的，然后就只能跟你说是综合评分不足，但是呢综合其他的因素，包括客户的工作资质啊，这个财产资质，然后可能是唯一只有一项这个减分项，可能就是这个网贷，然后所以说我们去推断，然后呢是这个网贷的这个情况影响他在后期的贷款，然后那个最好就是大家在消费的过程之中，不管用某些方式呢，可能说相对来说就是慎重一点，并不是说大家一定不要用网贷，然后呢之前我也跟大家提过，就是说我们做信用贷，然后还有这个抵押贷，现在就是我想着重跟大家说一下抵押贷款，抵押贷款大家都知道，然后一般的就是以这个不动产为标的，也就是说你的房子一般呢，可能说现在目前来说局限于北京，然后或者河北个别的这个省市的房子，然后呢例如说古安呀廊坊的都可以做抵押的，在北京，然后呢北京的房产呢，就是说现在都知道房价都比较高，然后一般大家有这个中等或者是这个大资金量的这个需求的时候，一般会采用这个抵押贷款，但是呢大家可能要注意一点，就是什么，去年的抵押贷款那个就是建委的抵押政策跟今年可能不太一样，因为今年的这个最新出的政策，这个抵押以后，这个抵押的流程比去年可能要时间会长一点，所以呢就是大家在这个想做贷款之前呀、就是做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因为贷款的这个产品是多样化了，但是银行跟建委毕竟是两个部门，他后期的这个抵押的这个过程之中，这个过程可能是时间长了一点，所以你们要把这个事要提前做，然后呢包括这个就是其中的就是这个现在这个贷款的这个申请的这个利率，然后呢我们可能说假如提前做工作，我们都可以给你申请到折扣的，然后那个银行利率基准利率什么上浮啊之类的，然后我们都可以说做一些跟银行做一些沟通，然后那个减一些这个利率上浮的这个尺度， 好的，那这时间如果您对任何跟贷款相关的问题，还有什么疑问的话，都可以直接发来信息，然后让白经理现场的给您进行解答哈。那么联系方式呢，就是手机微信同号18612355055，18612355055，号码非常的好记，您可以直接添加微信，然后来把您的问题编辑好，发送给白经理这个号码上就可以了。白经理在节目当中呢，就可以给您进行现场的解答。在这个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哈，也是再次的提醒您，省立贷是一个，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贷款公司，但是这个贷款公司呢，给您做到的是什么呢？不仅仅说是帮助您提供这个贷款服务的项目，而是我个人觉得啊，省立贷做的比较好的一点是能够针对您的这个贷款需求，然后来 进行的方案， 对，来制定一个个性化的定制方案，包括你看有这个抵押贷啊、信用贷，甚至还可以说是组合贷，等等的。所以说这个白经理这边，我们这个省立贷做贷款也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当然同时呢有895和959在这里给您做保障，我们是一个非常正规的公司，这个不会出现说是非正规的情况。好的，那这样又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了，我们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要和大家再详细的聊一聊节目一开始就跟大家说到的这个代销合作开发商楼盘。在第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已经说过了，省立贷呢现在是在和这个开发商合作，进行了一个房产的一个销售，那就不需要您自己再去找地儿贷款，然后自己再去买房了，不需要，直接会给您提供一个一条龙的服务。而且刚才这个白经理都说了，甚至如果您提前计划好的话，这个利率都是可以打折的，是吗？ 对。 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说哈。有三个项目，我们的楼盘刚才说到的是叫海悦城、

声笑声中， 笑声 双手 抬起头，那流星般的笑容，只不过坠落在心中。 天空会裂缝，我肩头肩上的爱那么重，就不怕滂沱。 回来，这里是有机生活，我是江帆。今天在我们有机生活的现场呢，邀请到的是省立贷的白经理，来和我们聊一聊贷款的那些事儿。来，我们再次的请出白经理。 然后呢，就是，我跟大家说一声，就是这个贷款业务跟那个遗传业务合作，这个就是结合一起的这个看法。 贷款业务和什么？ 一手房，就是说你们 一手房， 对，要买一手房的那个业务结合。 贷款业务和一手房业务结合， 对， 好，您继续说。 就因为我们的相当的一部分的客户呢，是就是改善那个住房条件，因为国家放开那个二孩政策，很多家庭的这个房子，它的这个刚性需求上是满足不了，是未来的这个空间的变化的，所以说现在呢，很多的这个包括这个三口四口之家，都是为了买一个就是能改善自身住房条件的这一个房产，然后呢，为了以后是有二孩也好，还是说这个分开去居住的一个做一个准备。然后呢，就是回到这个贷款这块这个事情上，因为在我们这个实际操作过程之中啊，很多客户是什么，就是说他想买房子，再跟开发商就是这个，或者是说这个楼盘这块签到这个买房的这个合同的时候，交了定金，他才去找我们做贷款。这个时候呢，其实时间已经很紧促了，因为开发商会要求你说你在多少天之内，这个给我钱，要不然我要清退你。然后呢，他就会很着急。但是不管你做抵押贷还是信用贷，你是需要时间的，我们再去给你加急，它是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流程。是少一道手续都过不去。然后如果说是信用贷的话，可能说3到5工作日，然后我们会把贷款给你做下来。但如果凡是碰到这个抵押贷，连这个准备资料带这个批贷时间到最后放款，可能前后的话可能怎么也超过半个月了。所以说大家呢，就是说不管是买房还是说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投资计划，包括你们假如说有这个生意公司扩建的呀，或者什么，你要做出这个提前准备。然后呢，如果说你们对这个融资未来现在或者是都会有可能会有需求的话，你呢提前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刚才说过这个18612355这个手机号，然后提前呢做一些这个准备工作，然后先简单咨询一下，然后您那个条件符不符合。 18612355055，这个是白经理的微信哈，您可以提前加微信来先咨询一下。因为如果说您等到比如说买房定金已经交了之后，那个时候再去咨询贷款业务，可能真的会有一点点的来不及。好，白经理继续说。 对，有可能就是像刚才说的，然后你买房的时候有可能还会碰到这个违约的问题，到时候你是干着急。然后呢，第二点就是我们之前就是跟大家说过这个个人征信，就还回到贷款这儿， 个人 征信这 块， 对。然后呢，为什么要注重这个信用记录？因为现在很多人用这个信用卡呀，包括一些的这个分期信用卡分期服务，然后呢，他可能说自己就是因为信用卡有的时候是没有短信提醒的，然后很多人都不注重这个还款的时间，然后导致会有一些逾期，逾期完了以后他会这个认为这个很多贷款的机构，包括我们有些会不会提说我找你们就是让你们帮我把这个记录去消掉。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只要是不是银行给你导致程序上出现问题，是谁给你消不掉的，这是肯定的。然后呢，所以说大家呢，第一个是这个注重自己的信用记录，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把 把就是您能了解的这个想要去做贷款的时候这个相关的信息，尽量要了解透彻，包括就是假如说跟我们咨询，然后你的资质，你所有的资质就是要如实的告诉我们。例如说，我会跟您提问您的房产情况信息，您不用去跟我去避讳，包括您的收入。然后呢，我肯定站在您这方呢，想要帮您把贷款做下来。就算说，假如说我想做信用贷，我也有房子，然后呢，我就怕你给我把房抵押了。然后呢，我就不跟你说我有房，这点您完全不用担心。你告诉我有房子，我也不是说去做抵押，可能说是作为一个财力证明，证明您有更好的一个偿还能力，有资产，这样的话对于您来说，就是对您的批款包括额度上、评分上还有这个利率上都会有优势，所以说就是大家其实要想做这个事咨询的时候呢，就相对来说，您配合我，然后我配合您，然后咱们一块儿把这个事做成。然后我们做这件事的态度呢，可能说给大家表个态，就是帮您做贷款呢，我们本着一个什么态度，就是说有利润呢就是我们做生意，没利润呢我们做朋友，肯定不会说帮您把这个贷款做下来以后您觉得这利太高了还不起，然后把您给坑了，这个事儿我们宁愿说开始也不会做，就没有这个开始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贷款的话，可以说尽量的找我们咨询。如果说 你想咨询呢，说我不用也没有关系，咨询咱们任何费用什么都没有。然后呢，这个电话呢，我们都是24小时都是通话的。然后随时都会有人接听。只要有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去咨询，包括涉及到一些买房子中间的这个手续啊，然后您都可以向我们咨询。 好的，那也是再次的感谢白经理哈。当然了，还有这个我们刚才所说的，除了白经理刚才所说的这一些以外哈，一再的跟您拍着胸脯保证，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各种各样的项目，您都可以直接打电话给白经理咨询，或者是发微信哈。再说一下微信电话。同号号码呢，就是18612355055，18612355055，甭管是信用贷还是抵押贷，亦或者说是组合贷，都可以帮您定制这个定制版的，为您量身定做最适合您的贷款利率。而且提前预约的话，咱们提前去这个早一步做好打算的话，省利贷甚至可以帮您做到什么呢？咱们贷下来的款利率可能都会打折。 哦，还会低是吧？ 哎，对，利率会更低一点，会打折。当然了，您得这个提前，这些为什么说未雨绸缪嘛，就是都是要提前给自己做好打算。而且同时刚才这个我们白经理说的一句话，我真的是深有体会，就是说咱们如果买房的话，如果您已经订好了房子，交了定金，再去贷款的话，因为银行对银行手续是非常复杂非常繁琐的，如果您走下来的话，可能这个时间也不一定能够赶得上您交尾款的那个时间，到时候说一旦再承担上违约的风险啊等等的，就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没错， 所以在这个时候也推荐大家哈，可以要想贷贷款贷贷贷贷款的话， 贷款 对都可以来找小白来咨询一下。再公布一下小白的电话是18612355055，18612355055。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有机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有895和959平台在这里为您做着担保，您可以放心的找小白咨询一下。 没错。 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周一的时候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29.98万起售，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新车现已登陆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详询0106137888。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068。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

很多，至少我从没改变那个做梦的我。年轻时代，年轻时代，有一点执着，有点无奈。年轻时代，年轻时代，有一点甜蜜，有点悲哀。年轻时代，年轻时代，有一点甜。 是郑智化加入飞碟的第一张专辑《年轻时代》的同名标题曲，听到郑智化这个名字就觉得特别怀旧。每个人都会怀旧，很多人怀旧方式大都是去 KTV 唱一些老歌，跟着那些熟悉的旋律嘶吼一通，再满足地喝下一些啤酒。不知道你也是这个样子吗？各位好，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来听到今天的第二首歌，听到的是林凡翻唱的《夜太黑》。 世界正如你想要的那么黑，霓虹里人影如鬼魅，这城市音乐有种堕落的美。如果谁看泪颓废，他只是泪。要是谁跌碎了酒杯，别理会。只是夜再黑，遮不住那眼角不语人痴的悲。哦，夜太黑，还有给过谁暖暖的安慰？只怪夜太黑，谁又在乎酒醒了更憔悴？夜太究竟把一切都烧成灰。

谁的肩膀，怀抱是个不能停留的地方。这世界多拥挤，拥有的匆忙，用所有的寂寞时光给自己鼓掌。我要的飞翔不是借双翅膀，自由是个不能代替的远方。用旅途的孤单来收获成长，直到遇见了你一起分享。 永远不会是一些唱歌的技巧，或者是一些做作的演技，震撼心灵的那种唱歌，还有巨大的人格魅力，才是打动每一位听者心灵的法宝吧。像许飞这类的歌手，能够在全国性的歌唱比赛当中拿到这样的好成绩，应该依靠的就是他的这样的魅力了。而如果我说李宗盛更是这一类人的代表的话，你一定不会否定吧。说他唱歌技巧，其实他是自成一派的，但是他写的歌，他感悟的一些人生，都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力量。好啦，今天最后一首歌呢，就是李宗盛的这首《希望》。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继续会有行业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养几个孩子是我人生的愿望，我喜欢他们围绕在我身旁。这纷乱的世界让我沮丧，我就去看看他们眼中的光芒。总有一天我会越来越忙，还好孩子总是给我希望。看着他们一天一天成长，我真的忍不住要把梦想对他讲。总在他们的身上看到自己过去的模样，对自己，对人生，对未来的渴望。他们是我的希望，让我有继续的力量。他们是未来的希望，所有的孩子都一样。他们是未来的希望，带给我们给他一个最像天堂的地方。